好，我们现在呢，阳明篇我说中间那一块，这个关于黄疸的治疗，我们教完少阳篇再绕回来。而此时此刻呢，阳明最后有一点点阳明杂病的部分，那我想我们把它一起读过啊，就是教伤寒论，我想就是我心情上就是挑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来教啊，那个。有一些不是那么常用的方的话，就最后再看漏了哪个再说了。有一件事哈，我不知道我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啦，但是我只是大约有这样一个还没有成型，说也没有具体决定要做什么，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课堂的随堂的，要说是助教也好，或者是教练也好，是小胡嘛。所以，那小胡他也是一个，就是不要说也是一个比较跟我针锋相对的人吧。那该怎么讲？就是说，他基本上他在陪同学在聊事情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在找我这个人教书的漏洞。就小胡他在跟同学聊的时候，有的时候的同学医术很高，他可以顺便偷到招。有的时候他是在听说，这个东西学长讲了之后，那个人还是完全听错，就是他在找我教的不好的地方，当做他的资本。那这个资本累积到干嘛呢？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有很确切的想法哦，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初学者的话，我觉得小胡是一个还算蛮好用的教练，就是你用药什么什么，就是。让他陪你开药开一段时间，但是怎么陪，或者是怎么做这个教练，要用什么方法，这个教练费怎么给？就健身房的教练是比如说帮你做一堂什么重量运动是给多少钱，还是要他人在台湾，你人在大陆的话，他要陪你去你家帮人看一个病，还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只是说或许啦啊，就是这事情我们都我至少在我里面就觉得小胡已经是很会赚钱的人了，他钱也花不完了，所以也不是需要我这个学长赏他生意的这种状态都没有。所以就是如果同学跟小胡在这个互动里面比较合得来的话，说不定你们就彼此留个什么微信之类的什么东西，然后看看日后是不是慢慢我这个课堂如果多几次还怎么样。慢慢会找到一个比较能够善用一个教练的机会。那我的话是很多事情懒得陪啦，我就觉得我今年其实今天这个课我不开我钱也够花了，那开始是觉得没有试过五十小时教那么多东西，所以来玩玩看，就是我就觉得差不多就我要进入我的周休七日的生活模式了，这才是我的正常的人生，所以并没有那么勤奋。那因此呢，就是有些后续的服务，那我也都懒得做啊，也不会说什么啊，那么好心的说什么我的电邮留给你，有问题可以回来问我，拜托不要来问我。所以就是如果之后如果看看啦，有什么能够利用小胡的方式，我不知道，看你们自己就是如果你们跟他交情好，可能自己会建立出一个系统吧，我不知道，就姑且这么说一说。好，那这个第九条的后面啊，我们刚刚下课以前讲到，就是说有一种就是好像是消化系统或者是这个肝脏的部分都已经寒到变成阴实了，那这样的一种便秘，就是肝跟消化系统都阴实的便秘，那用无茱萸汤把那个阴实撬开，反而比较有希望好起来。而接下来九十八条啊，这个九十八条，我觉得这一条是对于已经学过中医的人来讲，这条没有任何学习的价值，因为就是尝试范围。但是如果你是完全的初学者的话，这个就算是家常的常用好方了。就是如果简单来讲，就是九十八条，就是你的肚子受凉了，然后你肚子痛了，然后就吃底冲汤，这样说完了。哦，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人什么睡觉不盖被，对不对？肚脐吹了风，那就变这样，就这样讲完了。那至于说啊，接下来的这个厚朴七物汤呢，就是张仲景的厚朴七物汤、厚朴三物汤、厚朴什么汤啊？那这个汤简单来讲，就是它有 由他的主症叫做肚子很胀很胀，但是还是吃得下饭这件事情，其实主症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后破七物方好像是一种减肥方吧？那个，这个就是好像是，就是它，因为它也有桂枝，也有生姜，而且生姜很多哦，也有红枣。那要讲到后破七物汤的话，我要先跳回太阳篇去补讲两个太阳篇的方，因为那两个方是重要的方啊。那讲完那两个方才回来说这个，一个是太阳篇的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那个在第几条来着？啊，多少条？737啊，这个其实这个我都不用翻了，条文我会背啊。发汗后腹胀百嘛，就是这个人啊，如果就是太阳篇呢，就把一个人感冒啊，你用太阳的表药啊，发表的药把他发了汗，他虚掉了之后，然后他的肚子胀起来，这种情况呢，张仲景说你用这个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那这个破姜半草生汤啊，它的一个方剂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就像我说啊，鼠疫丸跟什么昨天提到让小孩长高那个转骨汤，它的力道是来自于它的补药跟它的泻药的某一个比例，造成它彼此都发生最大的效能这件事。那破姜半草生汤呢，这个方剂的特别之处就是这个人其实是发汗之后元气虚了，所以肚子里面的一些冷痰冷水代谢不掉啊，所以这个人肚子就闷胀闷胀在那边。所以就是当一个人疲倦的虚弱了，然后你主观的也觉得自己肚子发胀了，就是肚子不主观觉得肚子，就所谓主观觉得肚子胀，就是说你自己会觉得肚子鼓鼓里面闷闷胀胀的不舒服，但是客观来讲，你的肚子也的确是整个都凸出来垮出来了。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人，你们同学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啊，吃比较多的东西的时候，肚子好像特别会凸出来那种感觉，有过那种经验吗？就是你精神如果够的时候肚子不会那么垮，但是精神不够的时候腰围就大两寸那种感觉，就是你精神不好的时候的肚子变大这件事，那是这个汤是主治的方。而这个汤呢，它的整个结构就是说，你肚子变大，就代表身体里面或许有一些气，或者有一些水，总之就是有点运转不掉。而它的这个补药呢，放的量极端之少，也就是它里面，人参只有一两，那生姜半斤都是去水写的，就是然后呢，厚朴呢也是半斤，而这个方的厉害之处是，它的药物比例就是照这个比例不要改，就是让它这个开破的药比较多，而里面这个实际上补你一点，你补你的药很少，这个比例就是这个比例特别有效。那这个当然历代中医对它的注解会说，这个汤正是所谓的虚中夹实，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力气的肚子，可是里面因为闷住了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更没有力气。所以这个方的主力是把那些肚子里面闷住的东西先是推出去，然后呢再稍微小补一点点，那你的肚子就恢复原来的运作能力了，这样的一个方。而这个发汗后腹胀满的这个方剂的正对面是谁呢？这个方剂的正对面是治胃突的止竹汤，也就是本来治这种事情，你说放枳实放白术来调理中焦不是也很正常吗？对不对？可是这个汤就偏偏没有止竹，而这个在后面的痰饮篇却有一个，就是不是痰饮篇，那个是应该是水肿篇嘛，对，就是在后面却有一个止竹汤。那止竹汤是治胃突， 所以对于一个经方药法的学习者，就会觉得说，好像哦，那个枳实管到一个胃里面，有痰塞在组织里变成胃突突的，可是一个厚朴呢，却是管到这一整个大腹的状态。所以枳竹汤跟破姜半草参汤的对照，会看得出这个虚腹虚性的腹胀满，跟这个胃有痰水凝聚在组织里的胃突，这两波不同的病机跟处理手法。然后可是呢，在这个枳竹汤的对面呢，又有另外一个汤，因为他们两个汤的主治都是心下如悬杯，或者说心下如悬盘。另外一个汤叫做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附辛转气汤，就是我简称转气汤。而那个转气汤跟枳竹汤同样是治这个心下哦，转气汤甚至整个肚子都凸出来，就是水肿的一种状态了。那转气汤跟枳竹汤的照镜子，又呈现出这个人的水肿的另外一种样貌。所以就是枳竹汤当作一个坐标轴的话，这个方向的对面是破姜半草参，这个方向的对面是转气汤。那到时候这是一个在《章邯论》里面这个部分算是一个蛮立体的逻辑框架，但是你今天呢也不用太往复杂的地方想啊，就这个破姜半草参汤，你就记得你虚虚累累的时候，肚子胀胀垮垮的就用，这样就好了。那并不会很难操作。然后呢，既然都讲回太阳篇了啊，我觉得太阳篇有几个点啊，比如说就它后面这个七支三十八条，是太阳篇里面的苓桂竹竿汤的出现。因为我们昨天讲咳嗽痰饮的时候，已经晕眩的苓桂竹竿汤讲过了嘛。那太阳篇的这个苓桂竹竿汤症呢，他就说这个人呢已经这个就是发汗发，或者是吐，或者是用下发，人太虚了以后呢，这个人气上冲胸啊，起则头眩，那还是晕眩为主。也就是说太阳篇里面的苓桂竹竿汤是晕眩，就是起站起来的时候头特别晕。那痰饮篇的也还是晕眩。那但是呢他说但是他讲了说，如果这个时候你再错误的用了发汗法的话，他就会什么就是身上开始抽搐了啊。就是其实也就是说苓桂竹竿汤并不是要治疗错误的发汗法的抽搐，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时候要去痰饮的药，他才会不昏。可是因为他的条文这样子写，所以后代的人就开始会去忍不住就开错，就忍不住去拿苓桂竹竿汤去治好像哪里有抽动哪里有抽搐的病，那有的时候好像 也会有那么点疗效，所以就是又是一个将错就错 的事情。那然后呢有一个条文我觉得讲回太阳篇就顺便带到一下比较好的啊，是那个桂枝汤去芍药加量生姜再加人参的辛加汤，那个在第几条啊？桂枝去芍加生加姜第七十三十一条，这个条目啊是桂枝汤的这个变化里面也蛮重要的一个条目。就是这个人的主症是出了汗以后身体疼痛，脉拔起来呢就沉取中取，沉取浮取没有，中取不太有，沉取才有，然后跳得慢吞吞的，发汗后脉沉迟身疼痛，这个主症。那这个东西它是在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人的这个从营气到胃气的这个范围，其实中医的经络学是这样子啊，这个主轴的经叫做经，然后经岔出去的东西叫做络，然后这个络呢再分岔的更小的络叫做巽络，就是这个人很巽的那个巽啊。那这个从经到络再岔到巽络这条路，可以说是这个从营气到胃气，它是有一种以中医的猜测的话，会觉得是有某种水气在里面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汤这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人的身体啊，那个练功夫人运的那个气，就是人的身体的气的运行，似乎是需要水当导体的。也就是说，后脑勺僵，对不对？是因为这个后脑勺的经络太阳经水不够了，所以用葛根这个药把水气拽上来。那有水当做导体的时候，这个气就能够通畅。那这个心加汤的症，就是这个人已经发汗到好像这个络到巽络这一段的水气都不够了。也就是说，之前我不是教过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但是营卫之间的阳气不够，所以汗孔灌不起来。那这个汤症呢，是营卫之间的水气不够，所以气不能运行通畅，所以就身体开始酸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要用在感冒的话，这个汤就是运动后的酸痛的总方。就是你发了汗之后，然后当然先天都会说，哎，你这个肌肉会酸，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乳酸，对不对？但是可能西医认为是乳酸的东西，那中医是用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在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运动后出了好多汗，然后身体就很酸痛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这个桂枝心加汤的结构，就是更用一些用一份人参去给它补水。而去芍药的话，在桂林本是去芍药，在宋本是更多加芍药。那宋本更多加芍药的意思，好像说血已经不够了，用芍药帮你滋阴啊。所以宋本的心加汤啊，是现代临床是用在女人产后感冒，因为产后的感冒是通常比较有失血，所以产后的感冒是血虚加感冒，所以感冒药里面呢，白芍要有，然后白芍要加多，但是它发的力道也不够了，那就生姜也加多，然后加人参给它补一点水，就是这个是加芍药的心加汤，在宋本的现在是用在产后感冒，但是桂林本的去芍药的心加汤，比较有一种感觉是，因为这个汤已经要载一份人参了，那人参的这个药性又不是很轻。就是像龙骨牡蛎那个样子，有那个载重量了，那就不要再放芍药拉住这个汤，不然这个汤背不动了，比较是这个感觉。所以去掉芍药的往内拉，而加强生姜的往外推，并且用人参补水，让这个你身体的一些水分很快的从营可以推到络，可以推到巽络，来解掉这个人的身体的酸痛感。而这个酸痛感，如果你今天要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什么运动后迅速消除疲劳的方的话啊，那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桂枝心加汤的科学中药的组合当一个基底，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3克，然后里面再加1克的黄芪，然后再加0.3克的乳香跟0.3克的末药，就是那个伤科药，帮人打通气血，让人比较止痛的。那有黄芪补助，然后生姜再多一点，然后让那个药性整个这样子能够走透的话，通常就是那种整个人会很酸软的那种肌肉疲劳啊，可以快速的消失。那当然，消除疲劳的药代表性的还有一味单方，就是仙鹤草。仙鹤草又叫脱力草，专门消除整个人的疲劳状况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就你不怕要吃大包的话，就这个心加汤的加减，如果你有个4克多的科学中药，你再准备这个仙鹤草的科学中药加红糖调到一起，大包一点一起吃，那效果还可以加倍啊！就是你自己看着办。当然，哎呀，我现在都已经活到这种周休七日的境界了，怎么可能累成那个样子呢？对不对？那就我觉得可以的话，还是尽量用还债模式去过日子吧啊！就是。不过话说回来，可能有些人的乐趣跟兴趣就是做运动，对不对？就什么冲浪啊、跳舞啊之类的，就你乐趣在此，那这样的方剂就可以帮助你培养兴趣，然后又让你就是比较就是就不比较不会累，然后疲劳也恢复的比较快一点。那这是岔题讲过去啊，因为我觉得阳明篇的这个厚朴清物汤其实也不是那么要紧的方剂哦，可是它就是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因为我刚刚讲到破姜半草参它没有枳实白术，可是厚朴清物汤就是又用枳实又用白术，它两个都有，而且呢 有桂枝，有生姜，有红枣、哦、而且这个桂枝、生姜、红枣的剂量，生姜又是五两之多，而大枣是十枚之少，所以它的这个营卫之间的调和度、啊、又是，就这个方等于是它跟很多方有近似性，但是在很多角度都是不平衡的，就它有刻意的制造那些不平衡。而这个方呢，讲白一点，就它的主症也是难抓，就是你肚子很胀很胀，可是你又吃得下饭这件事。请问各位同学，你有肚子很胀很胀，可是又还吃得下饭的状态吗？没有哦，就是这样子哦，因为它里面有桂枝、生姜、红枣这个配比，对不对？那我再退一步来讲，有没有人是吃完饭之后就会觉得很累的？那吃完饭就会觉得很累的人，用这个方，其实吃完饭会很累。我平常喜欢用的方是那个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就是把它往下压。不过这个方也是哦，也差不多可以有这个。就是如果吃了饭啊、哦，你能吃饭，可是吃了饭之后呢，你就会很容易觉得有一种肚子发胀，好像你吃，有没有人是吃完了饭整个肚子就胀起来了？有没有这种人？就有的人是吃完饭肚子还是平平的，有的人吃完饭肚子就胀起来垮掉了，有没有这种人？ 有。 那有的话，就是这个方，因为它那个调和营卫那个调法是有点帮助你的肚子哦，赶快把消化到的东西、消化掉的东西推到该去的地方，就是让它不要在这个地方挡住那种感觉。那减轻你的消化系统负担。那当然，这个方剂它里面这个大黄啊、哦，说来是有点，以现在人来讲，稍微有点凶了。所以你那个大黄，如果你这个方剂哦，用科学中药来调配的话，比如说什么厚朴半斤，你就放 0.8 克，那甘草三两就放 0.3 克。那以这个科学中药的剂量来算的话，你大黄它那个 0.3 克，你这样放应该没有事情，应该是 OK 的。就这一点点大黄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但是你如果吃到拉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张仲景用这个方是阳明病的状况，阳明病的状况它是可能已经有便秘或怎么样，所以需要这个大黄。但是你如果自己调理身体的话，就是微微的给一点点大黄，让肠胃能够好像怎么讲，新陈代谢，就是除旧布新啦。你看大黄柴胡跟芒硝在《神农本草经》是讲哪一个，是用哪一句话？推陈至新啊，推陈至新。那比较，那我觉得比较也是要同学要记得的是下面的一个附子梗米汤方。附子梗米汤方是一个很特殊的肚子痛，所以同学要记得这个主症点哦。因为我们《伤寒论》有好几种肚子痛的治疗，就比如说肚子的绞痛，一般来讲是芍药甘草汤啊。当然张仲景也不是拿芍药甘草汤治肚子痛，只是我们后来都觉得那个好用。那如果是受了凉的痛，是理中汤，刚刚也讲了，对不对？那之前在讲这个课前大纲的时候，讲说如果你肚子痛是左侧痛的那个肚痛彻背，那个是延年半夏汤啊，那个是什么急性胰脏炎？那闷闷的上腹痛，这个是闷闷的上腹痛是桂枝加芍药汤，是轻微的太阴病的慢性的胰脏炎。那还有上腹剧痛而呕吐，那个是大柴胡汤。那这些种种的肚子痛呢，这个附子梗米汤的不同点是在于，这个人在肚子很痛的时候，会听到自己的肚子咕噜咕噜响。哎，请问各位同学，你有过肚子痛的时候肚子咕噜咕噜响的吗？有人有是吗？那这个东西如果以药物来看的话，它这个附子梗米汤啊、哦，所以就是痛得那么厉害，就是相当剧痛，可是它的药物呢，却不是那么强烈的暖胃的药。所以这个肚子痛的特色是在于，它里面有属于阴的东西，让你的肚子痛得很厉害，但是那个阴并不是温度的冷的阴，而是里面有冷痰。就是这个方剂的主旨是要你的身体把消化道里面刺激的它咕噜咕噜响的冷痰拔掉。那这个方剂的另外一个清气方，我现在用说的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 同学不用翻也会记得了。就是在厥阴偏置拉肚子的那个杂病，厥阴杂病里面有一个方叫做科离乐散，科离乐就是科子，会用这个名字的话，代表它是舶来品啊、哦。它这个是好像不是原来，这原来并不是一个中国的药物名称。那科子科离乐散呢？治疗的是这个人拉肚子的时候啊，一直有屁，也就是说这两个方都是在治疗消化道里面有冷痰的问题。就当这个冷痰在比较上段的消化道的话，会使得你肚子剧痛而咕噜咕噜响。如果这个冷痰在下段的消化道的话，它会让你的那个肠子里面自动的会变成产生很多的瓦斯，然后就是在大便的时候，在拉稀的时候还一面喷屁。所以科离乐散的那个症状啊，就是跟这个附子革米汤一起对看的话，就是这两个状况都是你的消化道因为里面有冷痰而不舒服，然后消化道想要试图把那个冷痰甩掉而做的挣扎。就是消化道因为不喜欢里面有痰，所以就拼命喷屁，拼命喷屁想把它喷掉。那个跟什么之前讲到什么干碎半夏汤，也是那个刚好有什么水啊湿压在这个胃上面的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人就拼命拉肚子想要把那东西拽下去。但是身体呢本身这个能力不够的话，有药物帮他一点会比较轻松。那像是那个柯子散哦，就是柯子磨成粉然后和在稀饭里面吃。那过去这个情况是天威助教从前也差不多十年前了吧，快十年前有过一次，他就是拉肚子的时候带着这个一直伴随着有放屁。然后那我们那个时候《伤寒论》也没有学得很熟嘛，就觉得哎这个汤我让他吃吃看。那当然大家都第一次试药嘛，所以就傻傻的可能就照张仲景的剂量啊，就是柯子椒酱菊打成粉，然后就这样那么多一口吃下去了。然后吃了之后天威回报说他上厕所，他说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喷法我的肛门要炸碎了，就是那个就是吃了之后并不是停下来，而是那个所有的痰被那个柯子溶解打掉，然后就爆炸性的喷，然后就好了。就是重点是那个你的肛门在呸那样子，你知道，就是你帮他呸出来。那中国人的本草童话故事就认为说啊，古时候什么辛巴达航行七海的时候，有时候遇到那种魔鬼海域，当然不是那种百慕达三角洲那种直通异次元的魔鬼海域，而是说海里面有的时候啊，会因为海草的胶质跟鱼身上的胶质而让一大片海面变成果冻状，那船开到那边就被粘住了，开不动了。那遇到那种状况的时候，就是把船上要准备壳子，把它撒到海水里，让那个果冻溶掉。所以它是专门溶解那个海水果冻用的药物。那如果遇到肠子里的痰呢，就一样，就是说对于辛巴达来讲，有些时候好像有壳子，就像它随船携带的摩西啦，分开然后就过去了这样子的感觉。那所以这个柯子啊的用途在这个地方。那后来的话，就是磨成细粉的柯子，就天威助教啊喷伤过肛门以后呢，那大家也都知道柯子这个效，这个去除黏住你的黏黏的东西效果好。于是呢，变成我的助教啊，如果要去卡拉 OK 唱通宵，要抢麦克风的话，就会带两种药，一个是带这个生脉散或者生脉保元汤。补足肺气，这样子唱久都还声音不会没有掉。然后另外就是带柯子粉，因为你知道人唱到一定的程度，你的声带会开始黏掉，就是被那个液体勾，台湾人说裹住是什么意思？粘黏。然后这时候你的声音就会飙高音的时候就会不清脆了。然后吃了柯子粉，然后就声带又力如刀锋一样，就是又可以继续唱，就有柯子粉跟没有柯子粉的那个声带，就好像是那个受了潮的小提琴跟空干燥的小提琴那个差别感。所以就是这个附子革米汤同学记得，就是肚子里面有冷痰的时候，这种特别的咕噜咕噜响的剧痛的肚子痛要用这个方啊。那再来呢，大建中汤呢，大建中汤的 这个身体感啊，张仲景的形容呢，就是要请你回想起一个叫做《异形》的电影的第一集。那你知道那个电影吗？同学有人看过吗？就是这个人因为有外星生物寄生，对不对？所以他的肚子就鼓出来，然后外星肉终于啪打破肚子喷出来那种感觉。那这个就是大健中汤症。那你要说张仲景现在原来就有异形了，真是先进啊！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人的肚子，照理说我们的肚皮是有点平平的嘛，尤其肚子间还有腹肌挡住内脏，照理说这个内脏不会东凸西凸才对的。可是呢，这个人呢、啊，却是你从腹皮的外面就会看得到他的肠子，哎，这里突出一点，那里突出一点。那通常最容易见到大健中汤症的时刻是那种老人家哦，已经很病了很久，也虚了很久，快要往生的时候，他的肠膜松掉了。所以这个肠子就不整齐的，这里吐那里吐，然后他也没什么腹肌的才看得到。那张仲景说的这个大健中汤症呢，倒不是那么严重的，倒不是那么样子接近往生，而是就是你有一些，可以说就是你有风气跟寒气哦，就是风气跟寒气哦，影响到你那个把你的就是肠跟肠之间的这个距离位置是有那个肠膜啊，把它勒住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个风气寒气或者是虚，而让那个肠膜松脱的话，就会变成大健中汤症。那如果你用了大健中汤，这个就是干姜、人参跟这个麦芽糖的这种又暖又滋补，人参是补充这种经络出来的水气啊。的这个力道，人参、干姜，人参补水气，干姜补热度，然后麦芽糖跟那个花椒，就是麦芽糖其实像这个小健中汤一样，就是说进去以后会让那个药性容易渗透你的系统，然后它又有花椒，那花椒就是那种专经络的药嘛，啊，那这样子把这个药性、这个补药跟暖度再撑开来，然后让你的肠膜又重新恢复力气。所以大健中汤是那个有形的内脏吊住它的那个肠膜，用来让它变有力气的方剂。那当然很可能这个方剂虽然很好吃啊，可是各位同学是不是也会有点茫然？就是我什么时候才会等到有这个大健中汤症在我身上发生，对不对？似乎有点渺茫。不过虽说有点渺茫，我还是要问一下同学，有没有人其实平常对着肚子、对着镜子照的时候就会看到，就觉得自己肚子有点形状，有点那个不怎么好，有没有那种就是好像不是六块腹肌却有一点不整齐的凹凸感那种，有没有人有啊？对，就是疝气算，就是说如果是大人的疝气，就是吃大健中汤把那个肠子再吊上来，就是临床用在疝气比较好用。那不然的话，你就改善身材来讲的话，你真的对着镜子照啊，觉得说，哎，这个肚子就是不是腹肌的形状，但是也有几块啊，那你就可以稍微吊一下肠膜。那刚刚同学提到疝气啊，我们疝气当然也可以用厥阴治法，因为到底这个地方是厥阴经通过去的嘛，所以除了大健中汤之外，我可能还会挂一点吴茱萸汤，就是说暖这个厥阴经。那至于说，我刚刚一直说大人的疝气，但当然你要吊这个疝气，还有一些灸法可以帮忙。比如说要补肝经的话，你可以脚背的那个太冲穴就多灸，那能量也会进到肝经。那至于小朋友的疝气，张仲景就是用巫术啦，就是用14个蜘蛛，花园里面那种脚细细、肚子大大那种蜘蛛，我们一般说的花园蜘蛛，然后晒干了。磨成粉，然后加点桂枝什么的啊，这个后面厥阴偏有这个方剂，然后冲下去，因为蜘蛛嘛，就一条线垂下，然后巴拉拉就爬回去了，对不对？所以就14只总够了吧？就是把蜘蛛的这个魂的力量啊，加到小孩子的睾丸上面去。哎，等一下，蜘蛛伞治的到底是肠子掉下来还是睾丸缩进去啊？应该都有哦，因为蜘蛛是上下都可以爬的，所以。但是小朋友的能量呢，就是比较能够用这个巫术就起效。 但是大人的话，你用蜘蛛伞大概就玩不出什么花样了。所以蜘蛛伞我们就过去放成儿科方啊，就是小朋友的话，肠子掉下来或者睾丸缩进去都可以用蜘蛛伞这样子。然后呢，下一条啊，大黄附子细辛汤，这个东西是中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打法。而大黄附子细辛汤呢，也是张仲景的《伤寒论》的阳明篇里面重要的陷阱题。这个太阳篇里面重要的陷阱题是那个苓芍竹甘结构，就是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太阳病里面这个陷阱题的意义是说，张仲景会告诉你，你说这个东西很像是感冒，因为你后脑勺发僵，脉可能也是有点偏浮，但是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你的后脑勺发僵，不是因为感冒，而是你的水转不过来。所以苓芍竹甘结构那一条是太阳篇中的陷阱题，而这一条呢，它是阳明篇中的陷阱题。而且这个陷阱题要坑的东西是少阳，就是这个人的主症叫做胁下偏痛，就是肋骨底下或左或右某一边会痛。那这个胁下偏痛呢，其实我们如果要说咳嗽的陷阱题的话，就是那是古方跟实方了，就是我之前讲到那个勒摩积水的时候讲说，后代方有个金肺草散，对不对？那个勒摩有积水的勒摩痛，那古方派的人常常在这个地方打歪掉，因为以为是柴胡症，然后就打不准。那这个地方这个陷阱题就是，当这个症状是肋骨底下有痛痛的感觉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这是肝胆之气不舒啊，对不对？你就会想到说我要开柴胡啊。可是呢，重点是这个肋骨底下的不通哈，它其实并不是少阳区块的这个肋骨，而是你的大肠啊，你的大肠这两个转弯的地方有什么冷东西塞在那里，所以痛。所以虽然是肋骨底下痛，其实痛的是你的大肠的转弯处，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大肠的转弯处的痛呢，因为它之所以那边会累积一些冷东西，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那种弯弯曲曲的地方，特别容易堆积东西嘛。就好像如果你今天问我说排毒之法，就是要吃什么生菜水果来排毒，或者说你今天吃了很多西药，然后吃了什么就是食品添加物，就是什么地沟油啊，地沟油算不算毒啊？算啊，什么地沟油啊，什么这乱七八糟东西吃了。你说我要排毒，我是不是要吃什么让什么肝脏能够分解毒素的什么绿豆黄啊，还是什么蛤蜊炒粉啊，还是什么芦荟里面的那个芦荟新鲜的芦荟胶啊？应该说新鲜，因为芦荟里面那个胶质拿出来放一下就分解掉，那个多糖体一定要新鲜挖才有用。就是不是这些东西呢？答案是不是，因为那个毒其实最会累积的地方，不是你的肝，而是你的膝盖后面的委中穴，就是委中穴才是你这种吃的地沟油、什么防腐剂、什么垃圾食品的那个毒累积的大本营。所以呢，如果你吃了这种很多地沟油类的东西哦，就我们之前班上，我们从前台湾庄子班有一个小助教来打工的，他就是那种从小到大都在 Seven 那种便利店买饮料喝的那种人，就是那种垃圾饮料从小喝到大。那有一次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膝盖后面哈、就是有几条青筋明显的凸出来，那我们助教们就是我也不知道忘了怎么回事，我们就有点手痒了，就既然凸了就帮他放一下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委中穴啊，膝盖正后方那一条的地方有这几个青筋凸出来，我就说那你站好，我们帮你放一下，刺几个放血片啊，就放血片点到那个青筋，对不对？一开始是流一大滴血，然后两滴血就啪就喷出来，整个地板就是一串血迹这样飙出去。那放过那一次，就是看哪里有青筋就点几点，就是一流通了，马上身体就是用喷的，就那个血是从膝盖后面这样飙这么远的。那第二天那个人气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我刚刚要说的是，那个转弯的地方是就是要累积东西，就累积在转弯的地方，就是那个。你以为肝脏承受很多毒素，其实这个在经络上来讲，会那些毒能量跟毒成分是在膝盖后面这个转弯的地方在累积的。那这个 郭秘书啊，其实你也很会放伪装，对不对？这要不要明天晚上什么哪个同学让你来飙血表演给大家看啊？这是大不了这地方每天再加收什么800块清洁费，你如果能够飙一个2公尺的血，收个清洁费也无所谓嘛。你家还有放血片吗？要不要明天带点来，然后我们来表演喷血秀？就是这么多同学，应该总有几个伪装的，他有很有青筋，可以喷喷血给大家看的，来欣赏啊，针灸学可以发展到如此灿烂，中医之美。那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呢？它这个驱寒的药有附子有细辛，而用大黄这个冲击的能力，去把你身体里面累积的阴寒打出来，所以这个叫温下法。而当然以主症来讲的话哦，会想到日本人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做你肚子痛半边，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你这个有点，哎，等一下，就日本人说的那个片腹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还要回家查，抱歉，就是，那这个肚子痛半边啊，就是不是少阳的那个淋巴，也不是肋膜炎的肋膜，而是肋骨的下面这个大肠的转弯的位置在痛的话，好比说，大陆的胡锡树老教授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说他遇到的人哈，是手脚这里酸那里痛的，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风湿病的患者。可是他看到这个风湿病的患者是胁下偏痛的，所以他就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把他这个地方塞住了冷东西拉掉了，然后那个人一身的风湿也就好了。所以就变成说，你不一定有一个完美的单纯的大黄附子细辛汤症给你，但是很可能这个人的其他的这个怪里怪气的毛病是挂在这个症的主症框上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它打掉。那另外大黄附子细辛汤的重要用途是那个肾衰竭的尿毒状况，这个结构刚好是解尿毒的。那这个比较提出来是台湾当年的马光雅中医师，就是你大黄，就是这个人如果已经是西医判定说是尿毒了的状况，这个方哈你一直吃，然后就一叫他就喝了，当然这个病人会拉肚子了啊、哦，就让他拉，但是呢，这个拉的过程里面哦，会让它那个我们称之为尿毒的那些成分哦，从肠道里面被扯出来，然后让你多争取到一些去救它的肾脏的时间，就是还不一定立刻就要切入洗肾，就是用这个方法可以让尿毒一直从肠道被抽取出来。那如果他不想要喝进去的话，如果那个已经因为这个毒素累积而昏迷的话，就用灌肠的，就是用这个汤剂去洗他的肠。那就是因为细辛可以驱寒，附子可以补肾阳，然后这个结构下大黄是可以把那个尿毒从肠道里面洗出来的，所以这种肾衰竭而有尿毒的现象，就是这个汤喝，然后让那个病人持续处在拉肚子的状态，那这样子有机会就是救回他的那个肾，就是至少你就是说你那个毒素一直有这样抽取的话，那个病人可以一直维持活着的状态，那你再可以用一些补法，再插几个健风插针，用真武汤加黄芪或什么东西的，就黄芪糯米粥煮真武汤之类的，就还可以有机会把那个肾的功能挽回。所以这个是西医说你要洗肾了的时候的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就你这个地方用这个方法稳住，你有机会救回这个肾，但是你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汤把它稳住的话，可能就确定你要洗肾。所以这个汤的在开药的这个重要性在这个地方。那阳明篇的接下几条都叫做有素食，就是里面有一些旧的好像是大便的东西没有抽掉，那这个我就不努力看了，因为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宿便了哦。那宿便的话是怎么样的？那张仲景就说，张仲景 就问老师啊，可怜的张仲景的老师，就老师宿便要怎么办？那老师就说，那就用大肠清香把它打掉了。 那大肠气汤也我们也不会那么爱吃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一年要清一次宿便的话，那有些人可能还宁愿去大肠水疗，对不对？也不会想要说用大肠气汤。但这个宿便的问题，就是之所以要提，就是因为有一些宿便真的就是这样子小粒小粒的粪块啊，就常年累月的夹在你的肠道的那个缝缝，那一直让你的整个消化道有重量感。那这样的情况，我当然我也不是那么能够透视人的脏腑哦，所以我不太确定这样的情况是用大肠水疗什么的比较清的干净，还是用大肠气汤比较清的干净。那如果你要说我的信赖感来讲的话，我觉得大肠气汤如果连那个子宫内膜异味都能够扯下来的话，好像清宿便是 piece of cake 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如那他就那这样的话，同学就看一下，如果你说如果这个人呢，脉啊，这个脉它是主要是尺中立为而色这件事，就如果你的两手的下焦脉啊，你不是什么气虚血虚之人，可是你把到你的下焦脉都觉得有一点摩擦感，那就可能是你的肠道的那些缝缝里面有一些黏住的东西，让你这个人好像永远肚子都比较大一点，就是那个肠道里面有塞那种小小颗小颗一直没有被刮下来的大便。那这个如果你真的觉得想要做一次大扫除的话，那你就可以在一个不把你打得太痛苦的剂量的程度，就用一次大肠气汤去冲刷一次。那我自己是觉得，虽然这样子大拉一次是有些伤元气哦，但是有些不太好的东西挂在那个地方，身体会一直在少量少量的在消耗，所以就是我不敢为这个张仲景的这个条文啊、哦。当然他说如果太高的宿便就用吐了，但我们就不刮地散，对不对？那我是真的从来不觉得大便可以从嘴巴吐出来的啦，这个那就是。就吃了噎到呢，就是赶快去吐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其实呢，我觉得在中医的用药的手法里面哦，吐一次让人虚到的程度胜过拉很多次，就是吐一次人虚到的会非常多，但是拉用泻药拉几次没有吐一次虚的多。但是你如果有那个病邪，就是需要吐的，那你吐了很好，有病则病受之。但是没有那个病邪可以吐的时候，你随便让乱让这个人吐的话，损伤元气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你辨证没有很清楚的话，那也不用轻易的用吐法。而且如果那个人吃坏了再犯恶心，那也不用你用吐药，他自己就会去吐了。那所以剩下来的就是我现在在说一些我自己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是不负责任的发言哈，就是有没有可能同学就用了这个大肠气汤的法，给自己清了一次常年的宿便，然后发现哇，整个人都变瘦了、变美了、恢复青春了，然后就推荐给朋友，然后渐渐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美容的行业，叫做大肠气汤清宿便美容疗程之类的。这有待各位开发啊，我不祝福你。但是我就觉得《伤寒论》本来就是一本充满商机的书。所以同学自己考虑啊，就是别人掰不下来的宿便，我掰得下来哦。那种，就是拿这个当竞争性的卖点如何？好，那现在阳明篇除了那个黄疸的部分啊，我们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此刻呢，就进入少阳的方剂。那小柴胡汤呢，就要同学啊，因为小柴胡汤，因为少阳的这条经的调性。就是这里逛逛，那里走走走走，哪里都有，对不对？所以同学要学好小柴胡汤的话，也是学了一个主条文以后，我要带同学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出现小柴胡汤的地方都看一遍。就你看着小柴胡汤管了多少闲事，那你就明白它是什么个性啊，这样子。那首先呢，小柴胡汤最重要的这个基本条文啊，这个太阳篇里面的那个。小柴胡第一次出现的地方，那个在哪里来着？太阳，这个七至六十八条啊，这个是小柴胡汤的这个 这个最开始的点。所以我们这个课现在到下课之间，我们要做一次小柴胡汤的漫游啊，就是漫游模式小柴胡汤这样子，就跟着小柴胡汤在上下轮走一遍啊，7/68。小柴胡汤这个方子呢，它是或许这个人是伤寒，或许这个人是中风啊，也就是说，这个条文我在做提纲的时候跟同学讲过。这个条文的厉害之处是在于，这个人其实最明显的主症况是桂枝汤症、麻黄汤症或者葛根汤症，偶尔有大青龙汤症的。也就是说，这个条文的用途是包在一个很明确的太阳病的主症况里的，就是脉浮，然后后脑勺发僵、怕风怕冷，就是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太阳病的框框里面，如果出现了这几个征兆，就代表他的病邪已经挂到少阳了。那病邪已经有一部分挂到少阳了，你就最好从少阳把这个病邪解决掉。因为你如果这样的情况，你如果用太阳的打法发掉了的话，发不干净，它会残留一个少阳病。但是用少阳的打法的话，就可以从里面把那个病邪收进去清掉。就是它已经就是好像这个病邪，人体有很多墙角，热邪气可以躲，它已经有一个，已经在一个巷口，它那个病气已经一半躲进一个叫柴胡巷的巷子了。那你在外面扫外面，对不对？病邪会躲进柴胡巷，那你干脆把它拉进柴胡巷，痛打一顿解决了。就是小柴胡汤的这个，在这个服刑圈里面叫做大阴蛋汤。就它那个调性非常像是把那个病啊出其不意拉过去痛打一顿，然后装进布袋丢进东京湾这种感觉。而且小柴胡汤又叫做和解法，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啊，这个药不寒不热啊，寒药热药煮出来变温药，然后呢汤剂还特别要温柔啊，煮成六碗捞渣，再煮到三碗，就是唯恐它不温柔。那喝下去呢，这个什么桂枝汤、麻黄汤要发个汗，然后白虎汤发个汗，陈气汤要拉个大便，就拉个稀，但是柴胡汤都没有。就我觉得喝小柴胡汤常常会有的感觉哦，就是你本来在生病，然后喝了小柴胡汤，然后过了一下，别人看你说，哎，你怎么在看电视啊？你不是在生病吗？你就说，哦，对哦，我忘了，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所以你不知道小柴胡汤有多厉害。但是张仲景说，如果你是小柴胡汤被治坏过一次，你的身体已经比较虚到了的人，你喝了小柴胡汤之后哦，往往是眼睛一黑就扑倒，然后再出一身汗，再爬起来说，哦，我好了，就是忽然之间可以被这个药打趴掉，然后再说我好了。所以小柴胡汤等于是张仲景的故事，就是故事里面最拿来代表什么叫做明眩反应的一个汤剂。就是明眩反应，就是这个药在治疗你的过程，你的身体有非常大的震荡。那它小柴胡汤刚好又是那种会逼你全身系统重开机的，你身体比较扎实的时候，就是并没有被动过的时候，它没有任何感觉，就完全平静的，就你不觉得有任何药的感觉，或者顶多就是身体前胸后背发一点薄汗，然后就好了，就是那好的你莫名其妙的，所以你会以为它很温和。可是张仲景就有别的条文提醒你，你被他有人被他打得昏倒了，你也不要急着叫救护车，因为这是自然现象。也就是它是一个其实是很猛烈，但是假扮得很温和的药方。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和解剂啊，就是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地痞流氓欺负你，你就去找一个黑道老大。黑道老大就说笑笑跟你说，跟你讲说没问题，我去跟他聊一聊啊，笑眯眯的去聊，聊了之后回来，对方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啊，就是这是和解，就我帮你去和解和解啊，这是小柴胡汤的那个蛮好玩的一种药性，就是其实他打病邪的力道非常大，但是你不觉得他大，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治疗感冒到了你身体进入少阳区块以后的身体的各种功能的紊乱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小柴胡汤，我们这一条要学习的是在太阳病的框架之下有这四个特征就可以用小柴胡汤。 第一个特征是最好找的，就是往来寒热，就是烧一烧又不烧这件事，就是它的发烧不是持续的，是有波动的。第二件事呢，是肋骨有闷有痛，这样可以吗？第二件事，当然这个跟那个肋膜积水的那个就会搞混了，是不是？肋骨有闷痛啊，所以淋巴的肋骨闷痛是在肋骨的外侧，肋膜积水的肋骨闷痛是在肋骨的内侧。再这样子的话，我说了我自己也分不出来啊，所以就是先吃药，看吃错了再换药吧。然后呢，黑黑不欲食矣，这个黑黑呢，据说应该是默默啊。你们的书是写黑黑还默默啊？黑黑啊，但实际上是今天的默默的意思。我那时候2014年啊，在这个北京教《伤寒论》的时候啊，哎，刚好那个校长的太太跟我那个小助教在那边什么事情啊，就是结果呢，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们说要不要去吃饭啊，对方就笑得很尴尬，嘿嘿嘿，我不去吃了。然后我就说，哦，那个嘿嘿不欲死啊，这个就总算看到小柴胡汤症了，从前都没见过。就是人家知道我们要去吃的是地雷店，然后又不好意思阻止你，就嘿嘿嘿，我不去吃了啊，嘿嘿不欲死。但这个默默不欲饮食呢，就是当你这个少阳区的这个气不畅啊，被闷住了的时候，其实这样子一个身体生病的身体感，刚好会非常像是你在生闷气的时候的心理造成的身体感。也就是说，人的肉体跟心理是互相影响的，但我不要讲那么复杂了。小柴胡汤症那个肠胃道的那个自律神经或者是情报传递不通畅，这个人基本上胃口不会开了。但是呢，它更多一点的是，这样的一种内分泌环境跟这样的一种神经环境，会让这个人有情绪上的反应。也就是说，小柴胡汤症会让一个人的心情啊，从一个比如说像我这种是个很贪嘴的人啊，就算是死前的那一秒还要想吃柠檬冰激凌的，那这个，所以呢，就是像我这种人，如果不是得柴胡汤症的话，一定是如果助教帮我去买饭，我还要说我要吃肯德基，你知道，就那种死前要最后都叫死前也要吃好老本的那种。那这个难得来地球一趟嘛，对不对？就是要吃饱再走。那就是，但是像我这种人，如果是得了小柴胡汤症的话，就会变成，如果在办公室，同事说平常可能叫你去一起去吃东西，你会很开心，说我们今天去吃哪一家，中午休息的时候。但是得了小柴胡汤症，有人来跟你搭话，约你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整个表现出相当不愉快的状态。就是平常约你吃饭你就开心的，现在约你吃饭就说，然后人家说怎么了？不想去，就是大概是这种画面感。哦，不是那么绝对的啊！你如果真的得了感冒，说不定在家窝着，也没有同事愿意去吃饭了。但就是那种本来是爱吃的人，忽然就是完全没有兴趣。所谓的默默是代表完全变成不喜欢跟人讲话，就是本来是喜欢跟人讲话的，变得不想跟人讲话。你知道人在生闷气的时候都不想跟人讲话，因为怕一讲话惹到了又气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再来心烦喜呕啊，就是这个人因为柴胡症通常这个会有一些热气凝聚在上焦，从三焦这边晃上来，所以这个人会心比较烦，然后又发恶心，或者甚至就吐出来了。那所以这个人的感冒有这几个征兆，这个叫小柴胡汤的四大主症，然后他还附七小兼症，就是你一旦挂到了这个柴胡汤的汤症框的时候啊，这个汤症框有可能挂到少阳产生各种变化，就这个人可能这个祸是可能啊，就是有的人胸中烦什么的，有的人会口渴，有的人会肚子痛，有的人是胁下结硬块，有的人是心悸，有的人是小便不利，然后或者不渴，但是身上有点发烧，然后有点咳嗽，这样的一个变化吧。那小柴胡汤我们在认识这个方剂的时候，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方剂，因为它后面有那么多的变化，就是四大主症之后的七小兼症的七小变化嘛。那于是你就会看到这个汤，这个可以拿掉，那个也可以拿掉，这个也可以拿掉，那个也可以加进去。那所有可以拿掉的东西都拿掉了，你就会发现这个汤其实真正不能变的只有柴胡半斤跟炙甘草而已。 就只有那这两味药。所以你要看所谓的小柴胡汤结构，只需要看这两味药就够了，这其他的都算加减味，都算挂上去的就好了。就是这个人，就是小柴胡汤这个黑道老大啊，可以说是那种脱光了身材也没什么看头的那种身材啊，就是上面的可以拿掉的东西拿掉，就剩下柴胡跟甘草。那柴胡跟甘草，我们这样子基本盘来看它的话，那柴胡，我说中国历代的用柴胡，如果是补中益气汤，帮忙黄芪的身体的柴胡几分就好；如果是逍遥散，加为逍遥散。疏肝解郁的柴胡也是两钱三钱就够，可是小柴胡汤的柴胡是多到八两之多，那一两菜条是十五克的话，八两就有240克，是不是？有没有？120克，120克之多。那所以呢，而且呢，到这个剂量的意义是，就是你柴胡要开到这么重啊、哦。才能够让那个自律神经，就是你不要是人的下视丘要重开机的话，需要这个剂量。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真的在搞西药的感觉了，就是你要有这个密度的药浓度，才能够让人的这个自律神经内分泌的总开关重开机一次。不到这个夸张的剂量，它不会的，没有办法刺激人体重开机。当然你说哎，不是啦，我有一次感冒烧烧不烧，我吃了4公克科学中药也医好了，但这种幸运的故事还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是科学中药就没有办法那么有效，所以我的话柴胡汤就一律煎剂啊，就是就因为就懒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调节我会三碗药都喝下去，所以就一出手就是120克的柴胡就这样开在药单里面了嘛啊、哦、那当然拿到药局的话，从前的年代根本药局就不给抓了。那我其实现在的话怎么讲，我们那个故事情节是这样，比如有一个朋友在香港说是要想要开一段时间的真武汤调理身体什么的，他去抓附子，那一帖真武汤张仲景那个附子一枚差不多汉朝的3两嘛，那所以一枚就有45克啊，对不对？就是45克的附子，那他这样子去抓药的话，药局就说哪有附子用那么多，这个东西有毒哎，对不对？然后他朋友就被药局这样子一句话呛坏，然后就没办法再去了，就是他就药局不肯卖他。那结果那朋友问我，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不必这样子，就是你要抓45克的附子，对不对？你就是这种不上不下才会被人家讲话。就是就像我骂龙帅江老师的，你就是要什么中医敷脸药不准参西药才会被人家讲话，对不对？你西药去参中药就没事了。那这个附子也是一样，你抓45克，人家当然会挑你毛病了，对不对？你要抓就抓4斤半啊，你就说哎，附子给我来4斤啊，就是我妈妈频尿，我老婆月经痛啊，然后呢我肾亏啊，我们要炖肉汤吃一个冬天的，这样讲不就好了？直接4斤就买到了，就不要啰嗦了。但是呢，当然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像这个小柴胡汤，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开个药单啊，就是柴胡就这样120克就这样开下去，药单递到药局，人家就会说这有没有搞错啊？就是我们这里有人抓这个柴胡，从来没有抓那么多的。所以那时候有时候用的借口就是什么哦，我们这个是要分3天吃的啊，或者我们这个是要分1个礼拜吃的。其实你1天就喝完了、哦、那另外就是慢慢的就发现说，我们这样子去刺激那个药房，刺激了几次以后呢，那个药房的人好像自动都会有一种微妙的经验值，就是我就算说不对，到最后他讲来讲去，我还是会抓给他，对不对？他就好像也不能阻止自己抓药给我们了，于是他就开始啊自己左脑的逻辑自己合理化，所以就有人在拿这个我开的药单去的时候，那药房老板就说：“哦，我知道啊，你一定是到一个什么旅馆去看一个住在里面的大陆来的中医师，所以这是大陆的中医师开的药，对不对？啊，没问题，没问题，就抓给他。就是我们这拿药单去的人什么话没讲，他自己把故事编完，让自己合理化，说服了自己，让良心这一关过得去，然后放，然后给药了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习惯用的这个原方原帖的柴胡的剂量，就是大家拿到药局去抓药，其实常常碰壁的。 可是我却觉得就是到这个剂量啊，才能够一口气冲打通。就是以柴胡来讲的话，如果尤其是原方原帖的重要点是，比如说柴胡汤的其他药物，柴胡加黄芩，就是引过来清三焦热的，然后里面的人参是补水然后润三焦的，然后里面的半夏是把三焦里面那个淋巴液有累积的淤住的东西拿掉的，所以淋巴如果有什么不对劲有肿的话，真的是要用到原方原帖的柴胡汤，而且是用生半夏的柴胡汤才能够一碗药喝下去，20分钟淋巴肿消掉，那你用那个小剂量的就玩不了了。那当然如果肿瘤有点硬的话，还加牡蛎壳，后面加减法有有啊，也有就是淋巴里面已经有痰开始凝的硬硬的，那就更加的闷痛，而且摸得到形状的，那就再加牡蛎壳。那至于说生姜红枣是本来就是阳蛋汤阴蛋汤的基本盘啊，所以这还在我们的尝试范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至于说小柴胡汤在就是中医药，如果要跟西医药做朋友的话，小柴胡汤就是一个典型的让人很为难的东西。像日本人他们想要研究小柴胡汤为什么有效，所以就去研究柴胡这个药里面的化学成分啊，就发现好像那个柴胡里面的那个可能有效的化学成分就有150种，而且那个汤喝进入人体以后跟人体里面产生化学反应，又会变成差不多250种成分都可能有效，所以他没有办法分析出柴胡汤有效到底是哪一个什么东西是有效成分啊，所以就因为中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相当复杂化学成分的结构，所以如果我们要解析这个东西，以目前的科技来讲还是有点太吃力了。那这个，然后它的这个加减法啊，也不是每一个都很重要。不过我们就当做在，我觉得这加减法我这样子看过去，跟同学讲最基本盘的好用的打法就好了。他比如说，他说如果这个人胸口烦而不呕啊，他说没有吐就可以不要放半夏了。所以这个的话，这样子说，就是如果这个人的感冒有那个恶心的感觉的话，小柴胡汤要有半夏，但是完全没有恶心的感觉的话，你如果要半夏的话，那个半夏存在的理由只是说把淋巴的痰清一清而已，但是如果你淋巴真的明显有结硬的话，你不用半夏用牡蛎壳也可以哦。它后面有一个就是说，若胁下脾硬，去大枣加牡蛎4两，他说你如果要用牡蛎来拔痰的话，你那个保住水的红枣就不要。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人的身上有硬，就是淋巴已经摸得到坨坨的话，你就有半夏，也有红枣，也有牡蛎壳，没有红枣，红枣就去掉，然后加牡蛎壳。那如果你就是你的淋巴如果完全没有那个卡卡的感觉，其实柴胡通淋巴也可以的，半夏不加也可以啊。但是我通常遇到柴胡，我会开原方原帖柴胡汤的人，常常是淋巴都有一点肿肿的。所以就半夏也放，牡蛎壳也放。然后呢，他说，然后呢，如果他说肚子痛的话啊，黄芩就会让肚子更寒，那你就不要放黄芩，加一点芍药来让肚子松开。这个也是基本打法。而这个腐行诀的大阴蛋汤是有芍药的小柴胡汤，也就是说，芍药其实一开始就可以加在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小柴胡汤这个方剂啊，它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种种说法，或者是什么眩晕、嘴巴苦啊、口苦、咽干、目眩，这也是柴胡症，就是这个人又嘴巴苦，又喉咙干，又晕眩，这也是少阳篇的柴胡症。就是小柴胡汤之所以日本人把它当保肝药吃，吃到后来就变间质性肺炎死掉了。这个故事情节是张仲景的柴胡汤。本身是很厉害的汤，只是看起来很温和，但其实很厉害。那如果你是有症让它对症开的话，有病则病受之，这个人的损伤并不会很大。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柴胡症，而是柴胡汤做某种保养的话，事实上我忘记我当初慢慢教的年代是怎么 有一个什么事，就是刚好就有一个什么事情 我跟同学，我忘了是什么理由，就我跟一些有一两个老同学，我们那几天都有在吃小柴胡汤，然后但是其实已经吃到没有很对的症了，所以就整个人哦，就是阴虚到，就你知道，就是那个肝阴虚的感觉，简直像是 C 型肝炎要发作一样，就是那种很整个人那种焦躁不安的那种阴虚感，就是只要他没有东西打的时候，他破肝血的感觉很惨烈。然后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大家赶快就分头去买了一点那个马上补肝阴的那个一罐煎，然后吃各学生要吃一点吃一点，其实一罐煎也是很凉的药，很湿的药，吃到后来也还拉肚子了。然后那个很就是很紧张又干燥的那种感觉，就是肝血受伤的那种感觉才平复下来。所以就是说，小柴胡汤你真的没有对到症的时候，其实很可怕的，就是会让人陷入一个完全那种绷住的干燥的那种焦虑状态，就是血就一个个被打坏掉。所以柴胡汤这个柴胡这味药啊，就是有柴胡症陪他打，就是他前面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坏掉的下四丘，那个电线这里接错，那里爆火花那样子，他就很高兴扑上去修理下四丘了。可是你没有一个坏掉的下四丘，没有一个好像淤积了烂泥巴臭水沟的那个淋巴让他去玩，他闲着没事干，你知道，就是大材不能小用，他就在那边翘个二郎腿，看着你血管里面流过去的红血球啊，这个红血球不漂亮，掐爆啊，那个红血球不漂亮，掐爆，就是白小柴胡汤没事干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很挑剔的恶婆婆一样，媳妇抹完地板还要这样子，嗯，有灰尘，就是这个样子的个性，就是你只能够，就是他有大才有大用的时候就没事，你让他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就很恶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汤。所以比如说中药有时候是可以乱用的，就比如说有一种病也会往来寒热叫疟疾，你听过吧？可是疟疾不是感冒啊，也不是夏世秋的问题啊，对不对？疟疾是疟原虫啊，对不对？那是一种寄生虫啊。那如果是原虫的话，那中药的小柴胡汤这个往来寒热的事情跟它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因为在中医的医理里面会觉得往来寒热是因为你的少阳区，你的人体自我反馈的侦察机制坏掉了，你不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所以就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现在胆受伤了根本不能做决定，这个是中医理论的，是烧一烧不烧，对不对？可是疟疾那个烧烧不烧是疟原虫的繁殖周期造成的，疟原虫在血红血球里面有孢子，孢子孵化成原虫的那个孵化周期会产生发寒发热的故事情节。那结果用了小柴胡汤呢，也把这个剧情 也把这个疟疾医好了，就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是小柴胡汤啊，就是在疟疾这个事情上，就是闲着没事看的恶婆婆，就是凡是寄生的孢子长得不漂亮的红血球都把你掐爆，然后那个原虫就不能孵化了，疟疾也好了。所以就是说，这只是在间接的来讲，就是说中医历代一直有一个争执，就是柴胡到底结不结肝阴，抢劫的劫，就是柴胡是这样子，你有少阳病，这个淋巴也坏掉，下四丘坏掉的时候，它不结肝阴，它有淋巴下四丘让它玩，它不结。但是闲闲没事干的人，他就是红血球一颗一颗掐爆给你玩，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药。所以小柴胡汤就是有对到症就放胆120克开下去一下就好，但是呢没有对到症，平常就没有什么吃保养了。当然有些人平常是体质上就有一点什么柴胡桂枝干姜汤症啊，柴胡桂枝汤症那样是有了，那吃一段疗程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是要确保你身上的这个柴胡症有随着你的这个吃药有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吃到差不多没有了就停在那个地方就好了。就甚至是那个柴胡的剂量最稀薄的那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都是这样子，我说我如果什么睡觉半梦半醒之间被电话吵到会容易受惊那种感觉，我整个身体紧张紧张，胸口闷闷的，就是不舒服，那吃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喜欢科学中药就一克，然后用很热的水早上起来吞就一克，其实里面的大黄是微乎其微啦，不会让人拉肚子的。可是那也是， 有那个紧张感在，有那个紧张感在的时候，越吃越舒服。可是呢，吃到那个紧张感已经没有了，你再吃一克柴胡萝卜那样就炸肚子了。就没有东西给他打的时候，他就是会去打到人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的性格。那这个小柴胡汤的，我看一下加减法啊，他说。如果外面有一点发烧的话，还可以加回桂枝，然后不要放人参。但是这个都我们平常不这么在乎它，因为通常如果你是太阳病的主症框里面有出现这个四大主症的柴胡症，通常都是柴胡汤就完全把这个感冒医好了，并不需要再加点桂枝推回太阳去做一次桂枝汤的处理。那至于它的咳嗽加减法是常规，就是。张仲景的方剂，如果你 有那个比较湿的咳嗽，都是加细辛、干姜和苇子。只是柴胡汤症本身不是一个寒症，所以它细辛就不加了啊、哦，这样子。那心悸的话呢，他说加茯苓，因为心悸加小便不利的话，其实纯粹的感冒心悸是用小建中汤了，但是心悸加小便不利这样的情况，代表说你小肠需要帮助。所以因为小肠太花力气了，所以心阳有耗损，所以又心悸又小便不利，那这时候就加茯苓去帮助小肠吸水，那这条路就会通顺，那心阳就不用花那么多，那有心阳了就不心悸了啊。大概柴胡汤的加减法虽然张仲景写得如此细密，可是我们的临床用的话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半夏会让淋巴变得比较干，所以你如果又口渴然后淋巴又偏干，那就改成不用半夏，用瓜蒌根，瓜蒌根润泽这个淋巴，就让痰比较湿润而清掉，而不是干燥而清掉，就干燥的就黏住了，清不掉了。然后呢，加减法来讲的话，如果淋巴真的有肿块的感觉，那加牡蛎壳啊。然后，口很渴的话，半夏就不要用。然后如果小便不利的话，就加点茯苓，当然就是基本盘，就是也就是这个加减法，你不用把它想成是死的东西。这个加减法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看多了之后，渐渐会变成你心里面就是所谓的尝试范围的一部分，就是到达一个尝试范围的感觉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啊，有一个下面76条是解释这个小柴胡汤的。他解释说，为什么人会有柴胡症呢？是因为你的身体比较虚弱，腠理有缝隙了，所以呢，邪气就进来了。然后邪气跟正气在你的肋骨底下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会打打停停，所以你有的时候会这个发烧，有的时候不会发烧。但是这个理论明显的就让你知道张仲景在乱掰。对不对？就是为什么在肋骨打仗就打打停停，为什么在阳明在太阳就不会打打停停？对不对？这个是乱掰的。然后接下来他说，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他就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所以人不舒服，所以就默默不欲饮食。然后他说脏腑相连呢，他说一定会让你胃痛而呕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是邪在高处啊，痛在低处，那就是张仲景一直以为我们今天的大肠叫做胃。对不对？所以他就以为，这个他张仲景的解剖学是有这么烂的，以为胃在这个地方，所以胆在那么高，胃在那么低，胆呢踩到胃了，所以呢人就呕了，好像人的呕吐是从这个直肠的大便这里呕出来一样，就是他的那个解剖学只到这里啊、哦。所以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知道医圣嘛，反正就是古时候的人啊、哦，这样就算了。那接下来呢啊、哦，在太阳篇里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就是72条啊，这个事情是这个他说啊，这个感冒的人呢，阳脉涩，阴脉弦，照理说肚子会痛。其实这个阳脉涩啊，就比如说上焦脉拔起来微微的有摩擦感，这个初学者的话不容易拔到，所以就算了。如果全身脉涩的话，就是有宿便啊，就是那个是另外算。但是呢，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的下，我今天来，如果你的下焦脉啊，在感冒的时候，如果你的下焦脉是偏弦的啊，两尺脉偏弦的， 他说照理说会肚子痛，其实你今天不用用张仲景的方法来想这件事，而是如果你感冒的时候肚子痛了，就我们故事情就这样子，今天你感冒不是拉肚子也不是便秘，但是你感冒的时候肚子痛了，就这样，我们从这里开始想。那感冒的时候我比较偏下面的这个肚子痛起来了，而这个感冒的肚子痛，我把我的尺脉也是比较偏沉弦一点的尺脉、哦、比较偏弦的尺脉，那这样的一种尺脉呢，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有可能哦，是小建中汤症，就是小建，就是你的肠道揪紧了，然后小建中汤症，用小建中汤就又温暖它又疏通它，可是呢这个尺脉很弦，也有可能是少阳病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情报交流失常，乃至于肚子就因为情报的混乱而绞痛起来了。所以同样是这个腹部的绞痛，到底是建中汤症还是柴胡汤症，那答案就是张仲景也分不清楚。所以张仲景就采取了一个，其实这个方法我也不用嘲笑他，我一天到晚做这来这一套，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就用药来探一探。好，就是张仲景就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这个策略是很单纯的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你是建中汤症的肚子痛，已经是阴血虚了，你如果错吃了柴胡汤症就惨了。但是如果你是柴胡汤症的肚子痛，情报混乱，你吃了这种建中汤这种运气行血的补药，没什么大关系，那个病也不会歪掉。所以以风险度来讲，就是你先试建中汤，如果有猫到你就赚到，没有猫到病人也不会怎么样，所以就先试建中汤。然后呢，如果建中汤没有效的话，那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可能性排除，那剩下就是自律神经的混乱，感冒时引起的自律神经混乱，然后用柴胡汤这样开下去。好，这是一个很单纯的技巧。当然这个肚子痛是那种消化道的肚子痛啦，虽然说月经痛也常常用小建中汤，但是小柴胡汤的那个肚子痛是关系到消化道的，就肠子痛的那种痛，那不是子宫阴道的那个痛啊，所以这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那当然呢，在73条呢，就是讲两件事，是第一件事就是太阳病这个框框里面的柴胡症，只要看到一个就可以开了，不需要都有。所以这是我之前讲到跟徐文斌吵架就是这句话吧，他说哪里可以开药那么随便，我说你会不会读书啊，这故事情节是这个太阳病的框架里面看到一个就可以开，但是不是没有事，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今天说不想吃饭就喂他喝柴胡汤，那这个然后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柴胡汤症是已经被别的药动过的，那这个人可能比较虚，那这个比较虚的人就会产生明显反应，喝了之后呢就忽然之间全身哇剧烈的发抖，然后发一声就是这个剧烈的发抖，然后出一身汗而好啊，那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呢，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感冒 几天以后啊，心悸又发烦，其实小建中汤症很好选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很好用的主症点就在这地方，小建中汤症的人他因为阴虚血不够，所以这个人会比较烦，可是因为他阳虚所以他会心悸，所以又心悸又心烦的人用小建中汤非常好。那当然就是一个他当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是感冒了啊。那至于呢后面既然条文沾到了大柴胡汤，我们就顺便把大柴胡汤看一下。总而言之，大柴胡汤这个地方的症状就是心下这个上腹部闷痛闷痛闷痛的，然后一直在狂吐。那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肠粘连、肠套叠、肠梗阻，一个是胆结石，就是胆囊炎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在教提纲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故事情节了啊，是不是连教提纲的时候我们连慢性的清胆结石的药都讲过一轮了？还是没有啊？教提纲什么金雷经、玉经讲了吗？ 那个没讲，四经药没讲。 哦，四经药没有讲啊。那这样子，我们就 先下课，然后赶快帮小吴买东西，小吴买东西放他走了，然后再回来岔题讲一下胆结石的治疗这样子。 好，